锵锵三人行，哎，本来咱们准备聊个电影，结果这马爷一提醒了，说还没准是话题营销呢。现在我觉得在这个社会真的是迷迷糊糊啊，看不清真伪。你我就老记得马爷说的一句话啊，就是那个去年哈、啊、就说啊，说从现在开始啊，你做什么都是对的，但是你做什么也都是错的。能理解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把今天所有的事项因素都考虑在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比如说咱们今天说说叫《美女与野兽》这个电影啊，这个它引起了话题，然后这个义军呢还专门去看，但是临到了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人说，哎，你怎么知道这是个真的话题呢？这不是《美女野兽》的宣传的片方植入的话题吗？ 至少说明对， 或者是他们商业炒作出来的一个话题吗？ 这已经都不新鲜。那个《La La Land》不是那个《La La Land》那个奥斯卡得奖吗？关键原因就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个传播。他其实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想看？因为你还没看，已经一直听到他不断的就是这个引起话题嘛，一些人说看了怎么样？他就是在社交媒体上，你无处不在看的，他就在。他的营销团队特别厉害。 哎，马爷，你说你作为一个八十大寿的知识分子，哎，你说你在今天社会里啊，营销这个商业和良知，这你觉得闹得清吗？能分得清吗？还？ 能分得清，就是，但是问题你分得清也没有用，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被陷进去了，你还得这个认着这事儿。你比如，就是老有人问我嘛，就说你《盗墓笔记》看了吗？不是，《盗墓笔记》没看，因为我和拒绝看小说很多年，因为原来是干这个的，就不干了。那么，那电影呢？电影也没看。结果我前些日子从深圳飞过来，我一看那时间够嘛，深圳飞过来要三小时，然后看片子里片库里有这个《盗墓笔记》，我就看了，我就从这看到尾，这就算是这已经没有价值的营销了。我一看，我发现这事儿跟盗墓没啥关系，就是用盗墓一名，然后里头是一就是瞎编的一事儿啊。这后来人说盗墓这事儿也不能拍，怕引发盗墓嘛。啊，要最近就这个盗墓这个事儿，不是盗墓啊，就是文物发掘只能国家来啊。你比如咱们最近那个张献忠沉阴案，这算真相大白，传了370年的传说，大家都说传说，官方都是这个态度，官方一定说传说不可信，轻则制止你，重则就罚你，对吧？ 张献忠 当年从这个就最后就是从四川跑成都跑出来的时候呢，所有的船上都载有金银跑到这个、这个江口镇，就是彭山江口镇的时候呢，遭遇这个明军呢阻击，然后结果就火烧连营，船都烧了，然后银子什么就 沉底了。 这过去就是一传说呀。那官方永远是这态度，就是你们都是瞎来。这370年呢，就陆陆续续老有人去捞。前两年呢，就可能是真有人捞上东西来了。捞上东西以后呢，他就聚集了很多人。聚集了很多人呢，那个江口镇呢就开始就弄，就听有人说有人卖东西嘛，主要有个东西卖得狠了，弄一大金印要卖800万，那800万你跑那个四川那个地儿，人一把薅住你，那你要说这东西800万，连公安人员办案都有精神头，说这东西就值8000，人都不爱出门， 对不对？ 价值高嘛，就把人抓了，一抓真是大金印老虎的，这时候终于相信了这个传说是一真事儿了吧，这就轮不上老百姓捞了。国家捞啊，国家狠呐、啊！国家怎么捞？先断江，把江给断了， 啊、 把水淘干了，不是捞出现在小20000件了。 这捞是金， 捞出来 金 银啊！就昨天一铲子就是25件。 好家伙！ 就现在就疯了，全是军队重兵把守，那肯定的嘛。老百姓就剩了拿望远镜从远处看了，这回老百姓就没用了，传说变成事实了。 我刚对， 从今年起到明年到后年，那这传说越来越多。 对，我刚刚数了一下，您说您提这小说的名字提了2遍，然后呢提这个盗墓两个字提了6遍，你基本上这一段已经是 收了钱 就是你避不开， 避不开。 你刚才说这个东西就是避不开了。我一直 记者厉害吧，记者这心里还有个计算器， 数据 没有。 我在想就是说，其实商业它本身就是从人性的贪婪当中去发展的嘛，就不断让你去花钱。你想那个七宗罪里面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对应到今天商业社会里面的事儿。但问题呢，它可能最后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约束，你可以膨胀到一个程度。比如说你说这个麦当劳它多膨胀这个垃圾食品，最后呢， 人家都反对，那他还得规划出说我们这里面这个卡路里是多少啊，我怎么样去倡导一个健康生活等等等等，他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约束。但你如果一个社会对于商业的这种发展没有约束，最后就可能到了一种什么都是 这次 就打仗就打仗， 收了钱去看了美女与野兽。 我是付了钱，哪是我收了钱？我付了钱。 哦、那说一说，可以让你植入一下。 不是。没有，就看完以后，完我是看的那个夜场，都没几个人，但是不断就有人进来说，哎，这好看好看，一定要来看，就看几个人过来。然后我就发现，因为今年是新的这个版本嘛，然后呢，他其实九几年拍过一个就是完全动画的，就是画出来那个版本。你要来，你两个都是这个迪士尼的，你要去比较的话，现在这个完全是更商业化的。就说第一，它这个场面更加宏大，就漂亮吧，人呐、啊、各种，哎，而且很多东西它可以变成。这个广告，电影就一开头什么呢？你看这个电影可以赢一个什么奖？去苏格兰一个古堡，就跟他片子里的一样，就好多每些东西都可以拆出来。你包括现在所有关于他的这个产品，印的这个图案、穿的这个衣服，咵，全其实全都有。他迪士尼前几年最成功的不是有一个《冰雪奇缘》嘛？ 对。 哎呦，那个现在就是你的眼睛根本就避不开。如果你们家有小孩，甚至没小孩，你就避不开了。到处穿的衣服、用的东西、唱的歌，我在我们家已经禁止那首歌了。就是，哎呦，满大街都是。他小孩其实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一直觉得像那个迪士尼，他宣传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呢？是因为他纯真的爱呢？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他轰炸式的那种地毯式轰炸的这个宣传， 这个营销。 哎，小孩他没有看懂什么爱，我觉得他就是这公主的衣服漂亮啊，我去啊！哎，你就还有一个啊。就是迪士尼他其实一直在做，你就是他这个公主形象都很多嘛，很多的名字这个不同的，就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没有什么王子的，他第一个王子呢是白雪公主里一个，他的根本连名字都没有，叫做 The Prince， 就是这个王子后来是有这个商标权了，后来才给他再起了个名字。他就是他为什么呢，男孩不太买那些东西，他不太被那种东西所吸引。你看过谁哪个男孩穿一身那个王子少？现在是搞什么呢？那个星球大战那种他们穿，过去没有穿王子。小女孩受不了那个诱惑，哎呀，公主的全套东西，所以他就一个劲的弄这种东西。 对，本来呢，像迪士尼这套东西， 居心叵测， 对对，居心叵测，这个哎，这就是商业。而且我觉得这个商业其实呢，也不是贬义词，就是。商业能让人有最大的动机啊，揣摩现在风向的变化，潮流的变化，人心的变化。你比如说为什么这个话题我是说他们要聊，我就说义军你去看一看，因为他没给我钱我不会去干的。所以我是说这个美女，因为他惹起来很多话题，我现在甚至都不知这些话题到底是炒作出来的还是什么。比方说有很多人批评说这个电影啊是在讲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野兽嘛，把这个公主啊给囚禁起来了，然后最后呢经过一番曲折，为什么这个公主就爱上了这个绑架她的人呢？然后尤其是啊这个 Emma Watson 这个女演员，这个女演员呢，要照我说这几年呢其实她也有点瓶颈，就是她吧演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赫敏呢，演了这么多部深入人心，但是你怎么突破自己？说实在的，他演戏啊，其实有点紧张，有点我觉得有点内在的这个放不开的那么个劲儿。而他呢，又给自己贴一什么标？哎，不能说贴标签了，就他是女性主义，什么联合国的那个妇女权益什么亲善大使，发表了一通演讲。结果我发现啊， 重点是一定要穿着裤子演讲，不能穿着裙子演讲。 哎，结果呢，最近他在杂志上又照了一个呢。就弄了一搭脸吧，但那玩意儿是叫搭脸， 镂空的不叫搭脸， 镂空的 搭脸是摔跤那个， 它是镂空的那么个玩意儿，披着就把俩奶头给恰好那绳给挡住，就被认为露胸。这啊，有些人就批评他说这个赫敏呢，就说这 Emma Watson， 你不是女权吗？你女性吗？干嘛在这个时装杂志上露胸呢？啊， 是绝对是取悦男性，所以才要露。就是所以你就不是女性主义了。 对，当然 Emma Watson 人家也有词儿啊，人说我主张的就是女人的自由选择，我看不出这跟我的胸有什么关系。可是人家又挑眼了，说哎，前几年有一个叫碧昂斯的是吧，有个女歌星，哎，也是在 MV 里边有一些裸露。他说那时候你可是批评人家碧昂斯，说人家又女权，干嘛在这里边又展露色相呢？就是我发现好多人黑他，甚至最近黑客。就是他一说，他说我从来没拍裸照， 哗，这现在这黑客，国际黑客太狠了， 嗯， 就把这个赫敏的这个，就不是 Emma Watson 的，哗一组裸照就给他公开。 在哪儿呢？那裸照？ 咱们 我怎么没见过？ 翻墙，马爷，腿脚还行，咱要翻墙。就是，我总觉得这女的现在弄得好像有点这个是非较多惹起的，所以呢，你可以看看她最近接受采访，也要回答这个问题。人家说你不是女性主义吗？ 这不是动画片儿，闹了半天， 不是 真人演， 但这个是真人演的， 迪士尼 的 著名故事，经典童话《美女与野兽》嘛，是吧？你可以看看 Emma Watson 的这个解释。 There have been versions of Beauty and the Beast going back to the second century. You know, there has been some criticism of it that it's like a woman in an abusive relationship. I can save him. I don't really see it that way. I presume you don't either. But why?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type of... Belle actively argues and disagrees with him constantly. She has n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meone with Stockholm Syndrome because she keeps her independence...She keeps her independence of mind. And I also think that there is a very intentional switch where, in my mind, Belle decides to stay. She gives as good as she gets. You know, he bangs on the door, she bangs back, and she, you know, and she, there's this defiance that, you know, you think I'm going to come and eat dinner with you, and I'm your prisoner, absolutely. 不明白， 所以你说这个电影现在哎，真是就引在各地引起很多是非。 嗯， 比如说台湾有这个什么反同团体， 对对对， 出来说《美女与野兽》啊，说这个片子不能在我们台湾演，因为它宣扬人兽恋， 人兽交叉， 人 家没有。 后来他们说这理儿啊讲得通，咱们那个《白蛇传》不也是人 纠缠？ 对，然后呢，马来西亚和俄罗斯。据说也在考虑禁映这部片子。 嗯， 说你因为你看了，说因为这部片子，按说这片子好像是就是说大人可以带着小孩去看的。 嗯， 但是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对同性恋，他们认为不能在这样的电影里宣扬同性恋，有同性恋情节。 中国就没有让他删除就进来了嘛？咱们还是比较宽容。但其实有个问题是，他那个其实不太能看得出来。就一开始说我还在找，我说到底哪个是同性恋，就后来他我就明白他那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有一点困惑，他老去模仿一个男的说话的，到后来呢就是差不多最后吧，就有一两秒镜头你明白其实他是那个同性恋， 是一个王子的仆人， 不是一个打过仗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将军吧，他的一个仆人，他其实暗恋那个将军，对，后来呢他是那个遇到里面又有一个什么剑客，他也是一同性恋，后来两人在那个去跳舞的时候就是那个相视一笑，然后啊你明白这小孩其实未必能看得出来，哎，他这个其实做挺，但是我是在想就是迪士尼他其实这几年你包括整个这个好莱坞啊，其实特别政治正确，或者你也可以叫他政治不正确，就是社会议题的这种，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冰雪奇缘哈，又做广告，他这个讲他是第一部这个女权主义片什么呢，他里面以前都是王子救公主嘛，他那里头就是王子都不重要，甚至是坏人啊，是公主自己救自己。 嗯， 但其实小孩也未必能看得懂，我觉得他们就好玩。这一部呢，里面加了这个，就是有同性恋，他肯定是故意加的这样一个元素嘛，显得我们这种左翼这个就是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精神。但其实哦，迪士尼创始人那个沃迪士尼他不是这样的，他本人是一个共和党的一个支持者，他是那个福音派，就是说相对来说中间派，而且价值观其实偏保守的。一定是在他后来过世之后，就是说就美国经历过这个反战啊这种等等以后，他变成了一个主流的，相对来说文艺圈的价值观就是这样，要多元，所以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就我马爷这个，您这个跟着中国电影一起走这么多年，我就发现啊，好多国际上的他们这些事儿啊，我们是后来才慢慢分辨出来。 嗯， 一开始你比如说后来我才明白，就迪士尼啊或者好莱坞的所谓商业片主流电视片，它肯定是主流价值观，就肯定是政治正确，或者说即便是冒犯了政治正确，它最后啊一定是给你圆回来， 圆回来，对。 但是当然对于我们这样心灵丰富的人来说，政治正确太单调令人讨厌，所以但是我们可以从哪儿得到满足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文艺片或者艺术片这么一些类型里，他可能会小众，他会探讨一些跟政治正确，比如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算小众吗？这不算小众， 这太大众了，这太大众了， 所以大家才对他的价值观争个不休。 他是因为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就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是信息革命。那么我认为的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说的，比如人兽恋、同性恋，现在都在，就是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这个趋势是往前走的，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谓人兽恋，不一定是说非得有性之关系啊。你比如现在有很多人就愿意跟自己的动物过一生，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再有啊， 这算不算恋呢？ 当然算。还有一种，我告诉你，马上就会出现，现在已经有苗头，叫人偶恋，就是我不再跟人之间发生关系，我跟一个人偶发生关系。而这个关系呢，它可能在未来的科技的支持下，高于任何异性，不管男女。 对，不电影叫 Her 那个嘛，那他就是了，就爱上电脑了。 对，我后来我就想哈，如果说真有一个人偶能达到我这个想象中的这种标准，还他能不断的更新，因为不断的可以花钱去买程序嘛，添进去嘛，然后这人会告诉你一切你想知道的东西，那我觉得结婚就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原来不能接受，你比如同性恋这种事儿，原来我也不能接受，但是我出国几次都碰到同性恋游行，后来我说我能不能进去，他们说你可以进去，那我就一个人就进去了，进去就老有人摸我嘛。一开始 你还有人摸呢？ 当然有人摸了。哎呀，我一开始我也对，一开始我还比较紧张哈，大家摸我，后来摸我两下吧，我觉得没什么恶意，那你就摸摸呗。然后我就看，然后我看了看呢，我们对同性恋有很多错误的认知，比如我们一般的男性同性恋都会认为那个男性其中有一个扮演成特别妖冶的女性啊，比如穿着短裙呐、拿这个折扇，那么反正这那种呢，实际上是在同性恋那种游行当中是一个作为一个表演来刺激你，大部分人都是很正常的。其实每个人在一生的成长中，正常人我说的是啊，无论男女都有同性恋的倾向。比如有一段时间有个词儿啊，现在就是闺蜜，你为什么你们老有闺蜜？男人之间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中学到大学时代都有特别亲近的男人之间，他有这种倾向，不一定说你非得怎么样，但是一旦你跨过那个界限啊，那条界限，那有人告诉我，咱问我没跨过就过嘛，人家说那个乐趣大于你对异性的乐趣。 嗯， 好像说中国古代那个男同性恋就是因为瞧不上女的，说女的智力上达不到那个高度，所以就男人和男人之间的。 还不是那个，就是说一旦啊，男性的同性恋他根本就瞧不起你，说你那个太土了，你弄个就你男人弄个女的这个事儿很土的，你知道吗？他完全他瞧不上你，还不是你瞧不上他，轮不上你瞧不上他，是这么个路子。 对，所以说这只是证明啊，就是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嗯、对对 对， 对 吧？不同时代、不同规矩下开发出哪一步而已。 对， 你原来男女之间主要的一个目的是生殖，你是要生孩子，现在一旦科学要能帮你生殖，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啊，比如我们俩见上了，我们俩觉得很高兴，我们俩愿意生一孩子，但我们俩可以不肉体接触，直接上医院，医院给你们一人身上取下这么大一点，然后这孩子就出来了，然后隔了十个月以后说，哎，您再来抱回去，谁养的？说窦文涛原养给他了。哎， 这关系有点 未来的，未来的社会一定是朝这个方向发展，无论你喜欢不喜欢。 对， 是科技改变世界吗？ 对，就包括这种未来的社会啊，这种婚姻模式啊，现在已经有人这个预言了，说这个谁说一定是对偶婚呢？谁说一定是一夫一妻呢？你也不要以为是一夫多妻哦，可能是多夫多妻啊。现在已经有人提出，就是说四个人一桌麻将也是个很好的配合，就两男两女， 对， 一个家庭，只要那个时候有一种成年人的婚约，特有的一种契约关系。 这个迪士尼的故事啊，它其实基本上都是从那些就是在欧洲中世纪那些特别老的故事慢慢给它去摘出来，然后那个去发展嘛。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这些故事都不断在改写。那今天呢，我们的人又不断的用这种这个话题，其实也在改写这个故事，慢慢在改。它加入这个元素那个元素，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它有几样东西它是不会改的，就很难改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可能就也会改，就特别俗套了。第一就是说它的，因为是给小孩看嘛，或者是大家，它的结局一定是不能死人，一定是就最后是好的。他其实有一些原著里面的结局都很残忍的，哎，但不能有这个啊，他一定是好的一个就是一个结局。还有一个 我小时候就看，比如说这个青蛙王子的故事，还有包括这个美女野兽，我就很纳闷，为什么一定最后那个王子呢？你得亲他一下，他变回成人形，变回一个特英俊的王子，他们俩才能在一起。他不是已经主张爱了吗？就说好像说你可以不计较这个人的外表，有一颗善良的心的，那为什么最后一定要变回来才能够去生活？你要就你就跟以后动物生活，你这 才他要向世俗适当的 哎，我就说他还是要归结到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价值观里头去。 哎，而且呢，就说他们就分析啊，整个这个迪士尼啊，这个女性这个公主，其实呢，他们都一点一点这个演变。原来呢，你看最早的童话，一般公主是等着王子再看上她了，或者拯救她了，改变命运了。后来你看近些年这个故事越来越变成这女的，哎，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有主意，甚至到最后呢，不靠王子来打救了，人自个儿甚至靠姐妹情谊是吧？逃出升天之类的，或者改变命运，就是这本身就是一个对女孩的这个女权的这个设定。 对，但有点有时候也太走的有点前啊。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就从法国给我那个过来，就给我带一本书，就讲那个女孩她是一个公主。然后呢，他就不愿意跟男的在一起，他喜欢跟他们家的动物生活在一起。然后来一求婚者，他就去那个捉弄人家，把人家所有的王子都给弄跑了，就吓跑了。最后他快乐的跟自己的动物在一起，不愿意。我想，哟，这故事挺好，但是我真的要跟我女儿讲吗？这他想说什么？就是你一个方面，你的观念觉得你到了一种其实特摩登的，我们容许多元的。但是呢，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又老是觉得你遵守那个保守的东西，你活得可能比较安全，有时候。 对，而且他过早的介入这个事情，他有可能终身的就会介入这件事情，这很可怕。 怎么讲？ 就是幼童的教育是风险特别大的，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就是长大的行为，你比如同性恋行为，比如人与兽之间，他都跟他童年的很多东西，你不知不觉中他就结合在一起了。如果你过早的很强烈的给他一个认知，他可能长大的就这个认知会起作用。 你知道，就说这个人呐、啊，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是甚至于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你比如你知道，比如说人恋物癖，就是他爱上了一个物。但是你知道吗？有的人跟那个埃菲尔铁塔已经举行了婚礼， 对， 还有什么什么卢浮宫，就像这种，就是说，好比说，我就爱上天安门城楼了。 那为什么还要举行婚礼？你既然你的爱已经那么的这个与众不同，你为什么要回归到这个婚礼上去？ 妥协一下嘛，妥协一下，大家才能理解我、要不然大家不理解我。 所以你看，为什么同性恋要结婚呢？他越没什么越想要什么。 对对对，我就想说什么？ 我那天跟你说，我们异性恋都不想结了，你们同性恋还结？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你看这个美女与野兽，当然他这个最主要的话题还是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没有，我觉得就没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我其实接触这个词特别早，是因为不是中东好多那个恐怖活动嘛，就是劫持人质什么的。我老看这些，就是这个故事当中是有人会爱上或者说对他的绑架者产生一种这个同情，他就别人来救他，他都也不愿意走。但这个故事其实它里面的铺垫还是我觉得逻辑还是挺好的，它跟以前旧的那个版本比啊，它加了好多这个元素在里面，包括他就是当中这个女孩子当中她是怎么爱读书，然后就向往这个外面的世界啊等等，就她这个铺垫还是挺好的，没有觉得她是真的就是困于跟这个野兽之间，我就没有这个感觉。 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就可能有的观众还不一定知道，就是好像是1973年，哎，我记得还是8月23号，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有四个劫匪劫了这个银行，绑架了几个员工。好像绑架了130个小时吧，然后最后呢就放了，就被抓住投降了。但是呢，最后在这个举证检控他们的过程中，发现被他们挟持的这几个银行员工啊，为他们说话，表示了同情，表示怜悯，甚至有一个女员工就跟这个坐牢的其中一个劫匪 结婚了， 就所谓那个时候心理学家就开始研究，就说。爱上让你失去自由的那个人，后来 哪种爱不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的呀？ 他们后来发现这个现象在各民族各个历史当中实际广泛存在。其实呢，狭义的讲，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有条件的，比如一个呢，就是说你在被他控制一切的环境下；另一个呢，好像 时间内，而且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广义的想，我就老是让我想的不寒而栗。 我觉得人类就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广义的这个基因。比如说你对暴君的感情，你看这个历史上，你想吧，就是他让你这个国家的人完全没有自由，然后你的生杀予夺，你能吃饱饭没吃饱饭全在于他。按说这时候你不得弄死他推翻他，但是你要被他镇压下去了呀，你相反你可能会爱上他。 好像有句名言叫你对抗怪兽就会变成怪兽的一个部分， 甚至有人 你自己的一部分就变成怪兽。 哪国的名言？不是中国的。 甚至有人用这个来解释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感情。当然我不一定，这个可能是很荒诞。 但是他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他首先证明那绑匪的素质比较好，就是咱们现在这绑匪也不成，就是他绑匪首先是有素质的。国外很多案件，包括我们看到的电影啊，他都是经过周密的高智力的犯罪，周密思考、周密策划的犯罪。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犯罪都是临时起意，你知道临时起意对于公安人员来说的，包括流窜的临时起意，对公安人员来说是特痛苦的一件事，就非常难破。你知道过去啊，过去我们的杀人案它基本上100%都能破，为什么？它都有因果。 对， 今天大量的这种事儿没因果，流窜到这城市弄一笔，其实都为他们仨瓜俩枣钱，他把人给干掉，然后他跑了，这种案子特别难破。 现在那个伊斯兰国就是嘛，他强奸那些妇女，然后那些妇女跟他们其实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感情，那旧的他就不愿走了，反而说我们这儿住的多快乐。他其实就是因为身体上的接触以后，这个女的就特别容易被绑架，她的生理和心理有时候就会 真像张爱玲说的呢 啊，就得放在同一个地方才安全嘛。 我的天哪，是吧？